锵锵三人行，这个鉴于你们这嘉宾的费用哈、啊，我公司长期不肯增加，所以呢，我想做点事儿让你们心情好一点啊。这是潘采夫先生新出的一本书，叫《十四街奇事》。哎，这是李菁供职的杂志《三联生活周刊》。哎， 谢谢。 行，咱就以后互相打广告吧。 对对对， 李菁还有个软广告，你也给我们打一下。 对，我这个软广告我一定要替你们打。是这样的，我假期带着跟家里人去，带着孩子去美国玩，然后因为了省机票嘛，就是回来的时候从纽约回北京，因为直飞的已经很贵，我们订得很晚，所以呢直飞的航班就特别贵，我们就只好就这样转，是从欧洲这样飞，先飞到阿布扎比，阿布扎比再飞到北京，所以第一段飞完了，飞到阿布扎比就人已经都晕了，然后一看到躺椅啊，你知道这个阿联酋这帮土豪啊，这个条件特别好，所以我们就赶紧享受上网什么的。然后等上了飞机才发现行李箱少了一个，然后然后那个因为飞机还没有飞，但是工作人员说不行，你不能下去了，因为我们所有的手续都过完了。然后那个人家说我们他们说I will try 啊，就是 阿布扎比话， 就是帮着你找 try 意思是我是阿布扎比话 try 阿布扎比口音。 然后我们就抱着一线希望就上了飞机，但是后来发现这个也不太靠谱，这个你给他发邮件他也没人回，给他打电话也没，就是他也听不懂我说话，我也听不懂他说话。后来呢，但是很幸运的是，我在飞机上有一个女孩坐我旁边，然后这个女孩想过了一会儿说，你是不是，哎，我好像老听到你的声音，你是不是经常上这个锵锵三人行的一位嘉宾？然后这女孩跟我解释说，她有脸盲症，就是对面她认不出人来，但是她能听出声音，这也很特别。 就是说她看过的一个人， 她不知道长相，她记不住长相。 大脑里面有问题吗？ 他 我觉得他可能看到的乘客太多了，他强行的消除了记忆这个功能。 他就是这个航空 是开玩笑说的那种脸盲症，还是真的？ 真的就是他说记不住人，但是他能记住长相， 真有脸盲症， 记住声音。 G 十三每次见我都不认识，而我们已经见了很多次了。 是吗？ 真的是有脸盲症。 有脸盲症，有脸盲症。 G 十三是什么？ 哦，G 十三是青年才俊，跟您一样，就是果壳网的创办人那个。 就跟民科相反，是真正的科学家。 是真正的科学家。 失敬失敬。 不是民科，不是民科， 不是廖凯元， 不是廖凯元。 不是，我是说啊，真的就是这大脑的研究有那种大脑的某一个地方交通事故受到破坏以后啊，这个人呐、不是瞎子，他都看得见。但是他不认不出自己的儿子和他同学的区别，就是他不能辨认面孔。 软广还没说完呢。 软广接着说，这姑娘应该不是这种情况。 具体 就是不大认面孔， 不大认人。然后他就说你的声音很像，因为他是老在听这个《锵锵三人行》。哎，我说不好意思，我是，但我当时确实是很不好意思，因为在飞机上就是倒很长时间，已经蓬头垢面了。我觉得作为《锵锵三人行》的嘉宾，以那个方式出现， 幸亏他是脸盲症，反正也没事儿。 然后呢，他听说我的遭遇之后，又很巧，他正好是这个航空公司的，就是乘务员，然后他是坐这个航班是回国休假，然后他听说之后，他就因为我是你们节目的嘉宾，人就主动的提出帮助，说那等我休假回来，我人肉去给你找。然后前两天给我发微信说已经找到了，然后把照片发给我了。我说还在托您节目的福。 所以采夫，你看你做我们节目不能光为了钱，它好处好处是你料想不到的。 哦，这提过钱的事儿啊，我下回也扔一只箱子试试。 你说今天难道我们今天非得为了好处才能帮别人吗？ 对，我们是有理想的。 这都成了什么社会了啊？ 就是。 今天正要说说这个事情啊。这个我觉得有个女大学生，就是安徽淮南的这个女大学生。他要是冤枉的嘞，他就是太冤了，对吧？ 对。 那他要是不冤枉了，那这他也就 这 事该怎么说呢？ 人性就太复杂了。 人性太复杂。 对 对, 对, 对, 对。 我们可以看看几张照片，这几天这网上都传疯了啊，央视都报道，这个女孩子，